没有机会，就自己创造机会。江伯涛意识到了，到底还是有些晚了。这绝不能说他粗心大意，叶修发动的攻势说是急躁，可其实也就是在方寸之间。江伯涛观察力敏锐，才有所判断。换普通玩家，甚至很多职业选手，在这一刻恐怕都不会觉得这崩山机有什么不妥当。这本是江伯涛优秀的地方，但现在反而成就了他的疏忽。他能察觉到这丁点急躁，可这太细致。江伯涛当然不会觉得这操作有多难，事实上一些操作娴熟的玩家都可以做到，可是如此细微的一个瞬间操作出如此变化，并且成功避过那几在他看来万无一失的裂波斩，江伯涛真的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。这是一个专门针对他的诱导攻击，针对的却不是他的缺陷或漏洞，而是他高水平的地方。他的水平若没有这么高，或许也就是老老实实闪过了一个崩山机，但正因为他高端，他看出了这崩山机有漏洞，他发动了裂波斩去抢攻，结果正中圈套，空当大陆。取消裂波斩，意识到中计时，江伯涛已经在这样做了，可是比快，从一开始他的觉悟就有些不够。此时裂波斩收招是空档，强行取消的操作对叶修而言也一样是一个足够的空档。裂波斩君莫笑已经避过，之后有没有被取消叶修已经不关心，因为他的操作足够快，君莫笑的攻击也足够快。银光落人落下，江伯涛的强制取消到底有没有完成，这个问题已经没有了答案。银光落刃坠地后的冲击波刚刚好扫到无浪的脚边，向他掀起天机。君莫笑手中千机散已撑成毛形态，一条正勾到无浪，无浪飞得更高，剑劈。浮空中的无浪挥下了一剑，这也是一个职业选手该有的意识和判断，对于抢攻对手该有的一个阻隔。但是很遗憾，此时攻击他的可不止一人，而且君莫笑这职业也不是单劈一剑就可以阻碍的。这一剑君莫笑闪身让了让，但同时手中千机伞已转成枪形态，三枚反坦克炮正轰在无浪身下，掀得他在半空中继续翻滚。包子入侵这时也有中距离攻击的技能出手，毒针、专袭、汽油瓶一边跑来一边丢。浮空本就不好控制角色，此时又被反坦克炮掀得打滚，包子入侵一路丢来的技能，江伯涛愣是一个都没闪过。银光落刃，江伯涛到底也不是好打发的，连遭攻击也没慌乱，挺过这一波后立即抢出技能，无浪半空斜向下坠，但是一道剑光却从他眼前抹过，剑光中流走的波动之力是那样的熟悉，裂波斩。他刚刚才施展过的技能，最后被叶修逼得不得不取消，取消了却也没大用的技能，现在却被叶修操作君莫笑施展了出来。江伯涛哪里还来得及变化，中招。无浪被波动之力夹在空中斩杀着，不过一叶知秋残忍静默，一枪穿云，他的这些轮回队友角色的攻击终于杀到百龙流星打。孙翔的一叶知秋到时就已经摆开了架势，战矛雀斜犹如流星般绽放了，星星三位杀到无浪近前的角色悉数在百龙流星打的笼罩下。与此同时，周泽凯的一枪穿云也又开启了速射状态，子弹加速打出，将百龙流星打的刺杀填充得更加密集，更加犀利，现场沸腾了。所谓内行看门道，外行看热闹，周泽凯和孙翔这对新科最佳组合的配合，本场其实已经有过多次，但是都没有达到热闹的程度。而这一次无疑是一次非常华丽的配合演出，顿时的所有人都感觉到了这两人配合的精妙，呼喊声在场馆内回荡着，好像这一波攻击过去就要将星星全部灭杀了似的。确实很强，两人这一波攻击毫无空档可钻，逼得星星三位不得不接连后退。可星星场上可也不止只有三人，苏沐橙现在真是被轮回彻底放空，或者说是还没顾得上去盯防他。沐浴成风端起手炮，巨大的能量在炮口旋转凝聚着，飓风炮。 75级大招，那就是威力的保证，没有威力的，那必然也有强效。飓风炮两者兼而有之，如此强势发动必然是有些麻烦，能量的聚集就好比法术的吟唱一般。但是苏沐橙此时无人盯防，飓风炮说来就来，轰出能量卷出的旋风，速度惊人，这刚从炮口冲出，立即刮的周围空气也是起了一阵旋风。这一转眼，飓风炮就已经正轰到孙翔和周泽凯联手支撑的攻击网。百龙流星打，宿舍的子弹，两者都被能阻挠飓风炮的冲击，他就这样旋转着飞入了攻击网，急速飞驰的子弹被他搅飞了，百龙流星打瞬间也只剩下些许残影。一叶知秋得退，这飓风炮根本就是冲着他来的，百龙流星打又无法攻击招架之大招，不退他人都要被这能量旋风给卷跑了。敌退我进，百龙流星打，星星看起来真够睚眦必报的。刚刚江波涛想用一个裂波斩为难叶修，结果被叶修避过，最后报复了他一个裂波斩。眼下星星几位被孙翔发动的百龙流星打逼退，结果刚这一破招，反手就也用百龙流星打找回场子。但是所有人也不得不承认，用百龙流星打反击确实还真就是此时最适宜的。掩护在一叶知秋和一枪穿云攻击网下的是吴起的残忍静默，这家伙实在太擅长在华丽中表现平庸来掩饰自己了。周泽凯孙强的攻势如此之盛，他却好像毫无建树，其实正是在暗等爆发的时机。但是这次时机还没成熟，就已经被沐浴成风的飓风炮轰碎。韩燕柔的百龙流星打也是毛影重重，立即就奔着他和一叶知秋一道来了。退，这次轮到轮回两位退了，不过站位稍远的一枪穿云却不在百龙流星打的攻击范围内，那二人的角色退他却是用攻击顶上。宿舍状态还没结束呢，子弹迅速汇集，集中射向韩燕柔。唐柔也早见他这边在调整射击角度，连忙操作韩燕柔摇摆走位闪避，这左右晃动，百龙流星打的控制可就没那么稳定了，立时露出空档。机会，暗藏杀意，伺机爆发，那是吴起的拿手好戏，虽在退却也在寻觅可能突然出现的机会，这一空档立即被他抓住。上，胡光闪的移动速度想抓着空档都显有些慢，吴起一出手向来毫不留情，总是在追求一击到底。瞬身刺，三身位格的瞬移刺杀技能，速度比起胡光闪要快出许多，可是此时残忍静默和韩燕柔之间的距离可不止三个身位格，这技能快是快了，但是位移距离却还不够。闪烁突刺，吴起却是早有准备，瞬身刺后接了一个闪烁突刺，超高速的移动突杀，由瞬身刺接闪烁突刺后顿时从三步变成了四步。奢侈，把瞬身刺当作一个单纯的移动技能来使用，真的是无比奢侈。但是不如此，又哪有如此快如闪电的攻势？两个技能衔接无比迅捷，瞬身刺三步后的刺杀动作几乎无法察觉，就已经是闪烁突刺的移动，而那刺杀动作顺势就过渡成了闪烁突刺的那一次。有技能取消吗？高手们议论纷纷。没有技能取消，两个刺杀动作的过渡似乎不可能如此顺畅。但如果有取消，那吴起在这一瞬间的手速那可就相当惊人了。这个双刺并成四步一次的手法不知他练过多少次，如此娴熟，如此高速，怎么躲？没法躲，来不及躲。但是眼见就要刺到，残忍静默的身形突然停顿，麻痹状态。吴起一愣，麻针，他看到了在他视角里晃来晃去的包子入侵，如此快速的攻击居然被包子入侵狙击了，他竟然能察觉，他竟然能反应，怎么会？吴起想不通， 但此时如果有一位记者采访包子这个问题，答案一定会让他吐血，因为近，包子一定会说。是的，因为近，这就是包子单纯的想法。他要参与战斗，他要找攻击目标，他正在衡量轮回几位，想找一个攻击最顺手，他可以制造最大威胁的。距离越近，能给予的威胁就越大。对于流氓这个有中距离攻击手段的职业来说，主要输出方式还是近身攻击，所以最近的攻击最顺手。于是他在寻觅，于是吴起在这一瞬间发现空档，残忍筋膜暴起突刺。包子顿时眼前一亮，这不就是最近的吗？于是攻击立即出手，麻针飞出。别说这细小的一根飞针本就不易察觉，就算能察觉，残忍静默如此高速突入，对吴起的反应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。而现在考验省去了，他根本没察觉，就已经被这麻针飞中。居然是包子，这一次他居然机敏起来，这一次他居然高端起来，这一次他居然做出了连叶修都没有做出的应对。吴起是这样认为的，但事实上这不是应对，这只是因为近。